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兴趣决定一切，小贝童年时表达出来对于足球的痴迷，也预示着他未来在球场上的兴奋与激情。可以说小贝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对足球痴迷的父亲。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得到了良好的足球启蒙，在儿时就体会到了红魔比赛的魅力，这更得益于那浓浓的父爱。 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演播白刚。 我至今对大卫经历过的一次最令人心碎的故事记忆犹新。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听说有两个兄弟先后被确诊患了绝症，我是在报纸上读到这则消息的。我还发现他们两个都是曼联的忠实球迷。于是我找到大卫，跟他说，如果我们能够为他们做点什么就太好了。大卫听后也很乐意去帮助他们。接着我给报社打了电话，向他们表明了我的身份。他们起先以为这是一场骗局，根本就不相信我会是大卫的父亲。不过最终我还是说服了他们。我们给兄弟俩弄来了在老特拉福德看球的门票，还给他们搞了进出球员休息室的通行证。此外，桑德拉和我还在老特拉福德的商店里给他们两个每人买了一只足球。后来我们又跟这两个小男孩的妈妈谈了话，那真是让人心碎。他告诉我们，他的第一个儿子如何被确诊身患致命的癌症，接下来，他的兄弟又是如何出现同样的病症，卧床不起的。比赛开始前，我们等候在球员入口处外面的时候，两个小男孩就已经那么迫不及待的想亲眼见到大卫。我只好不停地告诉他们，大卫很快就会出现了。大卫终于露面时，两个小男孩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他们无法相信自己真的要与心目中的英雄见面，所以根本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激动与兴奋。大卫冲着他们两个走过来了，态度非常亲切和蔼，签名拍照，还停下来跟他们说了很久的话。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你才能够真正全面地看待大卫的整个事业。我们对孩子们唯一的愿望就是他们能够健康快乐。很幸运，这一点我们已经做到了。不仅如此，大卫的生活更是成为了最令人惊喜连连的冒险经历。我们能够参与其中，并且与他分享，真是十分幸运。有时候我会傻乎乎地想，有一天在我醒来时，会有一个人过来告诉我，这一切都只是梦境。在大卫身上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多，有好事，也有坏事，不过似乎真的是一切天注定。我不是一名教徒，但是我真的感觉到在上面的某个地方有某个人或者是某样东西一直在指引着我们。大卫以及所有与曼联有关的人从一个惊人的高度踏上了新赛季的征程，他们手中握着三座奖杯，人人都觉得自己几乎是不可战胜的，并且人人都下定决心去证明这一点。亚历克斯·福克森爵士是这一强烈愿望的幕后驱使者， 他是我一生当中见过的最积极进取、最目标明确的人。我对他充满了敬仰。我佩服他能坚持纪律，也始终坚信他能够让所有球员发挥出最佳状态。就大卫来说，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说我跟其他好多人一起打好了底子，那么福吉就是最后添上几笔的人。没有福吉的影响，我真的相当怀疑大卫能否取得他今天成就的哪怕一半。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时代的足球符号贝克汉姆，关于成长与梦想，关于足球与奋斗的故事。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本最美丽的贝克汉姆传记，不仅仅是因为他精美的彩图、典雅的印刷，更因为他的真实和细腻赋予了这本书一种超乎其他的动人魅力。特德是贝克汉姆的父亲、球伴、启蒙教练、经纪人和朋友，这本书就是由他所写，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以及点点滴滴。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将于3月27号到5月3号体坛传记文学节目中为您讲述这位足球界的传奇人物贝克汉姆。38天的时间，每天下午3点半和晚上8点半，我们一块儿聆听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 把福吉比作大卫的第二位父亲，也许是言之过甚，不过大卫确实非常钦佩他。当然我认为跟我相比，大卫与福吉更有隔阂感。不过无论如何，福吉和我有许多相似之处。他跟我一样对大卫要求严格，他跟我一样想让大卫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他还跟我一样想帮助大卫使他成为老特拉福德的传奇人物。我是大卫最严厉的批评者，我不只看他踢球，我还研究他如何踢球，所以我对于他什么时候踢得好，什么时候踢得烂了如指掌。我敢说福格森做的跟我完全一样，只不过他懂得要比我多得多，因此他的观点必须要听。在早年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就跟福格森相交颇深，我跟他一同吃过几顿饭，有一次我们夫妇还跟他一起在马耳他度过了一个星期的长假。要想了解他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过在他冷酷的外表下却掩藏着一颗真正为球员着想的关怀之心。他想看到他们所有人都在足球场上取得成功，所以他不希望有任何东西阻碍这件事情的实现。大卫和维多利亚结婚以后，他对大卫的生活方式很是担心，这一点早被广泛报道过。对此我必须承认我也同样担心，并且我还特意找大卫谈了话。大卫买下那幢位于赫特福德郡的大房子的时候，我就相当忧虑，因为我明白他是想多花些时间待在那里。然而这可就意味着他很可能在最需要休息的时候去在旅行中颠簸。我知道福格森告诉过大卫他的担忧，而他应该尊重福吉的意见，毕竟是他刚刚率队赢得了三冠王，毕竟是他管理着世界上最大的足球俱乐部，他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到了2000年2月，情况到了重要关头，大卫给球队打电话说由于布鲁克林生病 他不得不错过训练。我猜弗吉肯定认为应该是维多利亚请假来照看小病人，而不是大卫。因此第二天大卫回到训练场上的时候，他大发雷霆。这对我来说是件相当棘手的事情，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赞同弗吉的做法。我至今记得大卫对我支持弗格森的态度感到十分恼火。为什么你总是为老板说话？你怎么能够站在他那一边支持他？为什么？孩子，因为他是正确的。如果他错了，我一定会为你说话。不过，我一直在讲，我会跟你实话实说。所以我现在就是在跟你说实话。话说回来，我想让大卫接受那些批评也真的是挺难的。然而我总觉得我得说些什么。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讲都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特别是当时大卫跟报界的关系再一次急转直下。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环顾当今国际足坛，也许没有几个球星能比大卫贝克汉姆制造出的新闻更多。他和他的太太几乎每天都是媒体追捧的对象。帅气的贝克汉姆似乎更适合做一名影星，然而他成为足球场上的万人迷。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小贝父亲的倾情力作，却一度引起父子间的不快。因为他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与点点滴滴，包括贝克汉姆本人记得或不记得的，以及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的。欢迎收听我的儿子贝克汉姆。为了参加一场由国际足联组织的全球性俱乐部赛事，曼联不得不错过了那个赛季的国内足总杯比赛。因此在英国其他俱乐部球员在冰冷潮湿的一月艰难的比赛的时候，大卫和其他曼联球员却正闲散地躺在巴西的沙滩上。这么做可不怎么受欢迎，大卫还自作自受，使自己身处更糟糕的境地。在与拿加沙交锋的时候，他因铲球时抬脚过高而被罚下场。媒体再次向他展开攻势，指责他脾气暴躁，被宠坏了。可我要说，那全都是胡说八道。当然，他那个铲球是犯了规，正如他后来向我亲口承认的那样。不过把这个当成他脾气变坏的证据，恐怕就是无稽之谈了。我清楚，大卫为不能参加足总杯比赛感到非常不安，因为他从小就相信足总杯跟联赛一样重要。他总是对足总杯充满了向往，而且很显然，这是得到另一块奖牌的好机会。不过曼联的小伙子们用联赛当中扫荡性的胜利弥补了不能参与足总杯的遗憾与失望。最终他们以领先第二名阿森纳18分的巨大优势夺走了冠军奖杯，并且以最后14场比赛一场不败的战绩结束了这个赛季的征程。那个赛季他们似乎是闹着玩似的进球，共打入97粒进球，创造了英超联赛的新纪录。看来 他们在夺得欧洲联赛冠军以后，的确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看到他们在赛季开始时以2-1击败阿森纳，2-5大胜埃弗顿和纽卡斯尔。在4月1日愚人节那一天，更是以7-1狂扫西汉姆。在那场比赛当中，大卫也有一球进账。这一切的结果就是，曼联在整个赛季结束前一个多月，就已经在事实上将冠军奖杯收入囊中了。如果挑出一场最具亮点的比赛，实在很难。因为曼联每一场比赛都占据绝对性主动，他们只要一上场，就不顾一切的要赢球。在我眼中，仿佛又看到了当年瑞奇威流浪者的比赛。曼联那个赛季的巨大成功，是对弗格森出色管理和苦心经营的最好回报。因为尽管球员们在上赛季已经获得过无数的荣誉，他仍然有办法让他们对胜利和成功如饥似渴。唯一的遗憾应该说来自于欧洲联赛。曼联作为上届欧洲冠军联赛的卫冕者，未能在老特拉福德留住奖杯。那场比赛他们是以2-3败给了最后的冠军获得者皇家马德里。奖杯一有归属，所有人的注意力就转向了英格兰在欧洲杯上的光辉征程。大家可能都还记得，那届欧洲杯上，英格兰需要在加赛当中击败苏格兰，方能获得进军比利时的入场券。然而，国家队球员们全都满怀乐观地踏上了争夺欧洲杯的征程。特别是大卫和他在曼联的队友，由于在刚刚结束的联赛赛季当中傲视群雄，所以他们更是对获胜充满信心。奇怪的是，我一直觉得可能就是那场成功，也就是接连夺下3座奖杯的那个赛季所带来的巨大成功，才导致了英格兰在2000年欧洲杯比赛上表现得不尽如人意。很多英格兰球迷似乎专门跟来自曼联的球员作对，让他们遭受地狱般的折磨。我们只能把这种举动看成是对曼联成功的嫉妒，尽管这种嫉妒居然发泄到了国际赛场上，真是可笑得很。我们进入决赛圈以后的首场比赛就是一个极佳的例证。当时我们在爱因霍温33000名球迷面前迎战葡萄牙，我们跟内维尔和吉尔夫妇坐在一起，他们的两个儿子加里和菲尔都是首发上场，大卫也是。说实话，我以前在足球场上从未听到过持续这么长时间的滔滔不绝的谩骂，这真是让人厌烦透顶，而且听上去像是来自球场的每个角落，甚至包括跟我们坐得很近的球迷。大部分谩骂似乎都是针对内维尔兄弟。我永远也搞不懂他们的父母是如何忍受这一切的。有时候球迷似乎忘记了球员也有妻子、孩子和家庭。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本书由小贝的父亲特德·贝克汉姆所著。即使不是贝克汉姆的粉丝，只要喜爱足球，就会发现这是一本视野独特、新鲜有趣的足球书。特德自己呢，也是一名铁杆球迷，他就像一个充满激情的解说员，带领着读者们亲历曼联与英格兰队所有的精彩比赛，也披露了赛场背后的球坛种种，更衣室里的文化、球员间的关系亲疏以及各教练的用兵内幕。书中还展现了英国足球的传统与文化、球员培育机制的运转、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后，更能通过这本书见或看见查尔顿、坎通纳等等光辉而伟大的名字伴随着贝克汉姆的足球生涯。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和双耀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